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inne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inne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咁啊，去到嚟第四节咧，咁啊，即系都要讲翻啲即系正经少少嘅嘢啦，系嘛？咁 好唔正经咩？之前嗰两节， 我哋都唔可以即系，其实系成日讲何君尧啊呢啲，即系追逐，即系追逐呢啲 juicy 嘢嘅，其实就吓咁啊，因为其实嗱，去到十月啦。咁大家都知道，见到呢一个何君尧去到水尾啦，其实就多啲一啲比较重要啲嘅 issue 咧，就开始浮面。第一就系咧呢一个施政报告会喺下个礼拜就会公布啦，系嘛？呢个此其一。第二咧就系呢一个咧叫做系一地两检方案咧，就已经去到呢个埋牙阶段啦。咁原本咧就林郑就话啦，即系要搞三步走噶嘛，系咪？喂，佢而家见到势头大好，系嘛？哇，做嗰啲民调咧就下下都过半，话即系啲市民话支持，系嘛？又唔怕会即系违反基本法咁样样。咁所以咧啊，即系佢而家觉得有底气啦，系嘛？就攞去呢个立法会咧，就然之后就去通过呢个无约束力嘅议案，系嘛？嗱。佢話俾你聽，通過呢個無約束力嘅議案，唉，心即係你聽落去，似乎嚇、啊、都好似好尊重立法會啊，係嘛？聽落去好似係係嘛？即係如果你睇《東方日報》咧，佢都會咁樣講，佢話：超你啲泛民黃絲嚇，即係驚咩人哋去即係擺落去立法會啫，係嘛？你成日話冇搞諮詢，而家咪俾機會你大展身手，即係去質問呢個林鄭咯，係嘛？ 無約束力嘅議案都係俾建制派表下態嘅啫。 係嗱，話就話 借呢個多數嚟即係挟持呢一個話更加多人支持一地兩檢呢個做法。 講到尾一句説話啫，建制派而家佔多數嘛，舉手舉贏你就 係啦，舉手舉贏你嗱，變咗而家咧，佢就話三步走就僭建多一步就叫。四步走咧，攞埋你个立法会嘅 Mandy 就话啦，哇！而家连立法会啊都通过咗呢个一地两检方案啊，系嘛？正好咧就系、是、咧就趁而家年底嘅时候咧，就呢个人大常委开会嘅时候，咁就话啊，而家。咦，似乎一地兩檢喺呢個香港裏面都好順利，連立法會都通過啦，係嘛？咁變咗就係話冇阻力啦，冇阻力就可以行噶啦，係嘛？就用你呢個基本法二十條，係嘛？我授權你去自閹自己啦，係嘛？閹割自己嘅權力啦。呢個基本法二十條咧就非常之荒謬嘅，因為我哋成日講乜啦？過去一個月，我哋成日講法治嘅討論就係話咩？一係就講違法達義，一係咧就係講呢個依法達義啦，係嘛？喂，你就無論講違法達義又好，依法達義，其實個目的都係達義啫。喂，但係你基本法二十條嘅引用係去到呢個依法為義、哦，你係依照呢個基本法啊，但你違反你本身嘅原意啊嘛。喂，原本你係授權俾你去做嘢嘅。但系而家你變咗授權你自閹， 咪所以咧，其實而家你睇成個嘅社會嗰個氣氛咧，我哋有一個危機喺度嘅。第一，嗱、你出嚟非建制外嘅抗爭、街頭抗爭嘅話，我哋發覺我哋付出好大嘅成本。 啊， 即係正如我好早前啦嚇，阿銘都未坐監嘅時候已經講，就話開始唔合乎成本效益。 係， 付出嘅代價太大。嗱，當然你問 in the long run 長遠嚟講。唔係一件壞事，即係我唔係需要抄黃老邪嗰啲咁樣嘅即係謬誤嘅觀點，而係你政權咁樣嘅打壓咧，長遠嚟講佢一定要付出好大嘅代價。嗱，呢13+3嘅人咧，一定係會成為咧香港民主運動咧係最重要嘅力量嚟。呢班人亦都無路可走，俾你逼到，系嘛？佢除咗出嚟同你抗争之外，同你死过之外，佢仲有咩可以选择咧？咁当然你话策略上，我哋系需要调节嘅。第二就系、是、透过例如而家何君尧噏嗰啲咁嘅嘢，港独嗰啲夸张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再加呢啲咁嘅一地两检咧，呢啲咁嘅 policy 咧，大家睇到明明系好唔公义嘅，佢夹硬过咯。咁你唯一制造到一个气氛系乜嘢咧？香港人就哀莫大于心死。 大家都係，唉，算啦。 係啊， 街頭又唔掂，議會又唔掂，係嘛？我哋咩方法都試過。我2010年即係俾民主黨即係走入去同你密室談判，諗住以為讓你一步又搞唔掂。好啦，到2014年，我哋嘗試透過79日嘅街頭運動嚟即係逼你老共，又發覺係唔得嘅。跟住承擔咁大嘅代價，喺呢一段短時間裏面呢幾年啊，我估2014咧起碼捱到去2018、2019呢段時間都係我哋成個運動嘅低潮期。 係啊，你而家見到即係你話本土派係嘛，清正嘅打手係嘛嘅助選團，最大嘅助選團嘅容岩，而家都話撐呢個一地兩檢啦，係嘛帶團係嘛，同呢個容海恩一齊帶團去，即係坐呢個高鐵翻大陸。 最重要一樣嘢係而家成個政府係冇同你講清楚一地兩檢個內容係啲乜嘢嘛？咁你然後建制派你見到通街都係呢個咩一地兩檢便民利商呢一個咁樣嘅 banner 嘅時候，一般嘅人除咗失敗，跟住咪慢慢接受咯，咁方便咗嘛。雖然個政府 唔係，同埋咧，成個社會咧係開始非政治化。嗱，我哋一定要面對呢個低潮期，就真係用翻當年即係蔣經國個講法，就係你真係要戒急用人，係嘛？我哋唔可以即係諗住而家面對咁嘅困境，一係就灰心喪志，一係咧就係無限升級，升到自己都唔知去到邊個位。嗰啲原則同底線都唔見曬嘅，全部係嘛？即係你要打個怪獸，你唔可以自己變咗怪獸噶嘛？呢個係好流行嘅講法嚟㗎啦。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喂，但係面對一個咁嘅困局嘅時候，見到好多嘢都唔能夠喺短時間裏面去改元更張同埋改朝換代嘅時候，喂，呢個時候其實就係我哋積聚力量嘅時候。 唔 係 咁個狀況，其實咪好似 所以你就算我上個禮拜我話大鑊啊，個議題唔清楚啊。即係擊唔中紅心都好，咁你話曬都有幾千到一萬出嚟啦，係翻炒嘅啫，同一個議題，係咪？你籌咗2-3萬嘅咯，仲想點？即係起碼你可以 keep 住嗰個 momentum。而家呢個時候，我哋點解話戒急用忍咧？即係急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唔好諗住我哋嚟幾日，聽日呢個世界就會改變。用忍嘅意思就係話，有啲嘢我嘅底線，我哋要繼續企喺度。即係正如我一路講，喂，唔好拆大台啦，係嘛？俾你做大台有乜所謂？一筆大同大家一齊傾啦，大家協調一下。第二，喂，你唔好喺度老點啲僆仔走去玩勇武抗爭啦，個代價好大嘅，大哥，撐你又唔係，唔撐你更唔係，係嘛？你唔好講一啲虛無縹緲、唔撚現實嘅嘢啦，港獨啊嗰啲啦，係咪有啲？所以有啲人問。我想轉少少就係講加泰隆尼亞嘅問題。加泰隆尼亞嘅公投，開頭我都覺得鳩嘅，但後屘我見到我睇完之後咧，我依家係感同身受，好同情。喂，第一啲群眾真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喂，嗰啲女人阿婆阿叔血流披面， 俾人推落樓梯啊，大佬 係掟落樓梯啊，大佬。嗰啲女士啊，係咁攞啲斧頭去剝嗰啲投票箱。喂，梗係知道呢一個係即係加泰隆尼亞嘅獨派嘅一個政治操作啦。除咗加上即係成日俾中央政府喺經濟上面壓迫，抽你20% 傭，跟住俾翻10% 你，真係蝕曬底啊，大佬！成個經濟都係靠我巴塞隆拿，大佬就係加泰隆尼亞大哥。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哋有群眾。在面對這一場運動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環境裏面，他們保持一種理性和克制，未惹到全世界的同情。我最經典的一幕見到是什麼呢？消防員出來跟警察頂，你有沒有見到那一幕？我不是打給他聽的。我後來我看回他的 PO， 你不要看中文維基，看英文維基的 PO， 他是輸的本來4-1-44啊，臨投票之前幾日啦， 啊，即係其實你見到其實安到，即係其實你成 down the road 其實都係叫做係拉腳嘅，其實都係嗱。咁 你點解你搞到九成咧？喂，老實講，就算我 點解會搞到九成咧？其實有一解嘅，第一就係咧本身。 唔撐獨立嗰啲人呢，其實正正就係見到馬德里政府呢就公布咗呢個公投呢係非法嘅時候呢，自 唔去投啦， 係啦。咁所以你變咗你嗰個 turn away 呢，即係你出嚟投票嗰個 sampling 呢，其實已經有咗誤差，係極大嘅 sampling 誤差喺度。 真係好積極去投嘅人咪就係支持獨立嘅，係咯，嗰啲咪湧曬去咯。 即係你等嗱，其實等於就係五區公投效應，即係五區公投效應咧，就係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嗰陣時其實嗰個投票率好低，去到17%，而唔撐呢個五區公投嘅人係連投票都唔會採你啊嘛，係咪？ 因為建制派動員咗啊嘛， 係啦， 跟住又俾即係民主黨拉温和泛民拉後腿嘛，大佬。 係啦， 喂，咁所以你自然會造成我哋係 landslide victory 嘅結果。我覺得第二樣嘢係重要嘅就係咧，你如果喺電視見到咁樣俾人收票箱嘅話咧，咁樣俾人用武力即係對付嘅話咧，喂，我就算麻麻地撐，即係呢個加泰隆啊獨立，我都會去投喎，大佬。 哦，咁你變咗嗰樣嘢就係 protest vote 啦，即係嗰樣嘢就即係唔係話完全係話撐獨立。 咁梗係啦，喂，當然你話佢其實嗰個比率差唔多㗎啦，即係佢要賭出嚟支持獨立嘅人係差唔多嘅呢肥。而呢一個亦都係成個加泰隆尼亞嘅即係自治政府咧，因為佢而家全部成個議會基本上都係獨派係壟斷咗啦嘛，即係過半數噶啦嘛。 嗯， 嗰啲友仔咧係確實咧係今次係聰明，即使你唔俾我都好，我同你玩一次公民抗命，係咪？咁逼你呢個中央政府出呢個國民警衛軍嚟鎮壓我，係咪？佢明知你實喐佢噶啦。系咪？佢揼得最緊要嗰個咧，就係原來係個自治政府個主席嗰個票站啊嘛。跟住佢哋幾醒目啊，宣布其實大家咧，你邊個票站俾人收咗都冇所謂，你去有嗰個得㗎啦咁樣。其實嗰個係似係一個民意調查，多一個正式嘅公投嚟嘅，係咪？咪再加上你問我，我睇完無論啊碧基又好，即係巴塞隆拿嗰個中堅啊，或者係哥迪奧拿都好，喂，都係出嚟撐嘅喎。喂，更加令到咧，係一般嘅民眾咧，係對呢一個嘅加泰隆尼亞俾呢個西班牙壓迫呢一個嘅感覺同埋形象咧，係深入民心。 嗯， 所以你香港人，就算你話要玩自決班嘅哥或者玩獨立嗰啲，俾少少技巧啦。你睇下加泰隆尼亞啲友點玩啊？ 你知唔知其實你啊，即係你話大學嗰班啦，係咪？你話撐港獨嗰班，其實佢哋做法就好似黃清德嗰啲咁樣，就係、是、睇你做唔做啲咩，我就屌啲乜嘢嘅啫，係咪？永遠就係、是、即係其實等於咧，其實你而家你講咗係港獨派又好，本土派又好，其實就係一班咧，即係去睇戲嘅一班友嚟嘅啫。其實就係、是、即係覺得喂套戲屌你真係爛嘅，就喺度芥凳，就喺度屌，係嘛？佢永遠冇諗過就係話自己變成戲中人一樣嘅，其實就 唔係佢哋本身已經係戲中人，但係問題佢哋 唔係，但係佢哋變咗好似旁觀者咁樣啊嘛。 唔係人哋加泰隆尼亞，因為你嘅議會獨派佔多數，我有大部即係起碼我同你嘅主流嘅群眾咧，都係同一鼻孔呼吸。我起碼同你拉鋸啦，就算喺個民意調查裏邊。喂，我先至咁搞嘛！佢過完之後，其實佢愛嚟講數嘅手段嚟嘅啫。 嗱，呢個確實係㗎。 啊，當然你話嗱，會 backfire， 就係、是、喂，佢根據唔知憲法第幾條，就收翻你嘅自治權，你可能仲大鑊。咁、當然啦，你西班牙政府都投鼠忌器㗎，呢個問題上邊 冇， 因為成個西方國家，包括歐盟啊、美國嗰啲在內，都話呢個係內部事務。都唔想表態咁滯啊，亦都唔敢表態啊。聯合國都唔敢派人去幫你睇住個公投緊公唔公正啊。本來咧佢就俾人 corner 曬，憲法法院你係實輸噶啦。 佢點表態啊，大佬？喂，你法國啊，佢都有巴斯克分離主義啦。而巴斯克 即巴斯克係 比利牛斯 西班唔係西班牙西東北部呢一個嘅加泰隆尼亞 呢個法國接壤噶嘛， 係啊，係 嘛？其實係喂，即係你嗰個有連鎖效應喺度噶， 你 都 除此以外好得意 嘅 佢。 你英國有蘇格蘭 係咯， 有北愛爾蘭係嘛？法國有巴斯克係嘛？ 唔係， 不過個個都有面對呢一個嘅分裂嗰個問題，但係反而你調翻轉頭諗，好似當日即係蘇格蘭嗰次嗰個公投咁樣。你嘅政府越 open 去面對呢個問題，反而冇事喎。喂，啲人就會理性去考量。喂，我留喺西班牙係咪好傻㗎？ 喂，我而家其實都要講數，你唔好攞我 20%， 跟住你俾咗 10% 我，大哥。 唔係你，如果你要從現實角度去考慮嘅話咧，你係冇可能真獨立嘅，因為佢係講真，既然你都係為啖氣先出嚟投呢個 post， 同埋你歐盟嘅席位咧， 係啦，唔係一嚟歐盟嘅席位咧， 聯合國情承認嘅咧， 嗱。歐盟已經講到明㗎啦，即係打曬開口牌㗎啦，已經講到明呢，就係話呢，如果你真係獨立嘅話呢，你就唔係呢一個歐盟一員嚟㗎啦，咁你即時嘅效果呢，即 係重新申請呢，起碼都嘢喎。 唔係，你就係講經濟呀，你係即時已經冇咗呢個歐盟單一市場㗎啦，已經係。 嘅優惠啦， 係啦， 嘅著數啦。 咁所以你變咗 資金係咪自由流 動呢？即係如果你本身係講錢嘅，咁你就即係你即係已經忘咗初衷㗎咯。 唔係，但係我覺得你。我覺得嗰啲道理唔需要講，我哋都冇資格講啦，因為我哋唔係加泰隆尼亞人，我冇權代表人決定大家人嘅命運。但係你諗翻加泰隆尼亞嘅反對派面對呢一場逆境戰嘅時候，由聯合國到歐盟到英美嘅西方嘅力量，甚至乎佢嘅憲法法院嘅判決，佢點樣同你玩翻轉頭呢下？ 有吉事 㗎，呢下好掂。佢係令到咧，你西班牙政府即係真係催佢唔上來，佢唔破。嗱，而家你逼一步就係咩咧？佢完咗之後，佢就話我哋唔會搞好激烈嘅咁樣。開頭話48小時宣布獨立噶嘛， 嗯， 係咪嗱？跟住而家嘅難關就係咩咧？你去到議會嘅時候，究竟係咪宣布獨立先？ 冇啊！而家啱啱咪有個報道 分裂㗎，其實係即係 你係咪真係 declare independence 先？ 唔係啊！佢啱啱先走去講啊！佢話 not preparing for the real independence 啊！ 就係咯，唔係嗱，當然即係呢個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咧，其實佢自己本身真係有啲人係真係想獨立嘅。 咦？又尋日啦，講緊足球啦，逼基都踢翻啦，西班牙國家隊本來佢話唔踢㗎嘛， 嗯。 系咪你咁样镇压我哋嘅加泰隆尼亚人？喂，几感人啊！大佬听完之后，大佬 系 嘛？喂，好多钱嘅大哥，嗰啲系涉及个人利益嘅嘢嚟嘅。喂，到最后结果就系、是，反而咧，佢哋运用嗰种软硬系恰到好处。 系， 我觉得佢喺成个运动里边，嗱，我冇权话俾人听佢赞唔赞成佢应该要独立，但系佢有咁嘅权利去做一个咁嘅投票。但系呢一个根本唔系真嘅投票嚟噶嘛？呢個係一個民意調查嚟嘅啫嘛，好似一個 campaign 咁玩嘅啫嘛，即正如大家出嚟遊行示威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一樣嘅啫嘛。不過你做咗個形式就係投一張票落去，其中票學你話齋都假假地嘅，大佬話都唔合法嘅啦。咁我反對嗰啲人都唔需要出嚟投啦，大哥。 但係呢個命地真係攞嚟講數用㗎嘛。 其實佢玩過兩次㗎啦，前後啲 佢有啲幾年一四年玩過嗰陣時八成投獨立嘅。咁但係即係你今次你反應咁激烈係咪咁即係你馬德里政府其實你等於係幫咗佢助選㗎嘛呢個係。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講呢個加泰隆尼亞呢即係我同阿教授又做咗即係呢個石破天驚大家聽日記得聽啦係咪咁啊即係喂你講返一地兩檢喎、啊、大佬即係一地兩檢。 返轉頭位喎。 係啊即係我未講完喎、啊、我哋都係咪一地兩檢呢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而家呢即係去到一個埋牙階段呢其實你真係俾人撳住打係咪人哋擺到明唔做呢一個全面嘅諮詢係咪咁而家淨係呢就攞啲民調嚟夾你係咪咁你而家點做呢係咪係咪真係企咗喺度呢咁嗱你本身你真係有搞個大台出嚟㗎嘛呢、這個一地兩檢關注咗㗎嘛即係召集人係呢個陳淑莊㗎嘛係咪咁佢哋亦都自己揀咗個方案出嚟反建議政府喺呢個深圳搞呢個一地兩檢人哋睬你都夠傻啦係咪因為其實嗰個方案其實呢講真係其實譚博之前都同我哋講咗啦本身即係呢個中央政府呢真係諗住呢就係呢、這個深圳嗰度搞一地兩檢嘅咁但正正就係因為爆咗雨傘運動之後呢就係、是、煞停咗嘛係咪然之後就覺得同你鬥氣嘛嗱即係北京就係咁撲街咁就係咁撚衰格㗎啦即係你同佢搞大鑊嘢呢佢就要強力壓落嚟嘅 報復 係啦報復嘅嗱包括六四又係咁樣0371又係咁樣呢一個928都係咁樣樣其實佢嘅做法呢就係、是、要反應過度然之後其實等於呢其實佢都我不嬲話其實中央就自以為自己係純壽司就你見到你唔聽話我就係打到你聽話為止， 唔係有時會奏效。我哋都要洞悉佢呢一個策略。 係， 嗯， 佢開始令到我哋咧會有嗰種挫敗感之餘咧，仲諗住同佢玩溫和。 嗯， 嗱，你咁樣爆呢樣嘢出嚟咧，其實某程度上係令到我哋咧係更加順服嘅。 嗯， 嗱，本來我俾你喺深圳嘅，不過你班契弟啊嘛，係咪？嗱、嗯，你唔搞佔中嘅話，我點會落831呢個嘅三道閘？ 嚟玩翻你轉頭咧？你好好地，你好好地同我傾咪好咯。喂，中共玩呢啲咧，咧老實講喺佢嘅黨史裏邊都爐火純青噶啦。喂，所以我點解用加泰隆尼亞喺中間插入去？去講，即係我哋反對派應該點樣面對呢個中共政權咧？尤其是喺後雨傘嘅年代裏邊，我哋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究竟喺而家嘅位置裏邊嗰個 relative advantage 喺邊度？我哋嘅 competitiveness 仲喺邊度？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佢啲咁嘅做法？ 哦，咁你要睇翻喎， 嗱，你焗住俾佢上一地兩檢嘅話，咁係唔係應該諗下？喂，人哋搞公投，我都搞下啦咁樣。嗱，我唔肯定讲赢到定赢唔到啊！但系你要民主派借呢个机会走上街头，去同群众解释，即系话你搞一个星期嘅 campaign 嘅，各个政党 孤注一掷咯， 落去宣传点解一地两检系破坏一国两制嘅？ 其实 唔好净系讲经济发展嘅，嗱，经济发展我既然有阿乔文话俾你听，喂，屌大佬要快就唔该搭飞机啦， 都唔系， 系嘛？要慢就。搭其他啲差唔多嘅啫，唔会争好远嘅啫，大哥。 如果讲经济发展论咧，呢个系长期倒卖嘅一件事嚟。第一， 喂，再加上你呢个系大白象工程嚟噶嘛？香港市都几多啊，大哥？ 政府佢自己嗰个内部嗰、那个调查系嘛，即系关于个载客量嗰度已经系保守到咧。是回唔到本㗎嘛嗰度係。 其實呢啲嘢2010年嗰陣時反高鐵大家都 講 晒㗎啦。 講晒 㗎啦 其實係。 即係你點樣重新去到 remind 返人2010年嗰個畫面，然後再出過嚟點樣走去堵住一地兩檢呢一個嘅推行㗎嘛講緊。 我唔係孤注一擲，我只係純粹從反領會嗰個角度呢去諗呢個問題。你泛民主派一定要直接同一般群眾講。我反對嘅理據喺邊度？唔好縮下縮下，唔好以為即係電台接受訪問就 OK。做一個禮拜嘅宣傳，揾四五十個站，舉人公投。嗱，而家借唔到學校噶啦，係嘛？嗱，你可以玩 apps 都得，即係登記身份證同埋手提電話嗰啲都得。喂，書都要。我 I told you so 啦，真係。我話俾你聽，咁係好大鑊嘅。 其實 你夾硬嚟 ，OK？ 我輸俾你。票数上又好，或者系形势上又好，声势上又好，都唔紧要。但系我要 stay 我嘅 position 啊嘛。我话俾你听，我究竟点解反对啊嘛？嗱，我 I told you so 噶啦，我话俾你听唔肯掂噶啦。嗱，你哋梗要焗佢啊嘛。你唔可以俾成个时事走势，好似我哋做电台节目咁喺度咁样走噶嘛。我哋一定要揾翻我哋自己唯一能够捍卫一国两制嘅立场嘅一地两检。是嚟同我哋顶，即使输你都要顶，系嘛？嗱，政治反玩一个月啦，够啦啩？转转一国两制就一地两检呢个问题，喂，真系要努力去做咯，我觉得，即系成个泛民，即系唔可以因为俾佢打到我哋巢，打到我哋惊，打到我哋借嘅情况之下，我哋完全冇还击之力，要借呢个机会去表达我哋对呢、這个一地两检呢个反对噶嘛？你都要同群眾解釋嘅啫，有啲人真係俾主流傳媒壟斷咗個主流傳媒係誤導咗㗎。係。係咪 真係相信便民理商呢樣嘢。 真係相信好似嗰陣時候烏惟庸嘅懷念你都俾人強姦嘅，咁你咪自己 happy 下囉咁嗰種呀、啊。你咪答下囉。 請你好好瞓低。係。 喂，你一定要攞呢啲嘅論述，就算係立此傳召都要啦。你怕咩输俾佢啊？还掂你都系输噶啦，你睇住。但系问题就系喺输之前，我哋努力过，我哋争取过，咁够啦。 喂，其实你讲呢一样嘢，仲有另一个意义，就系话泛民好多时佢哋集中晒喺呢一个政治上面，冇切好切身咁样喺呢个经济或者物。系經濟上面做一個論述啊嘛，呢樣嘢係重新去到整合翻佢哋嗰個論述，然後同你政治上面嘅嘢， 同埋啲 有啲出發咯。 嗰陣時候咪喺度計時間咯，咁快幾多咯，係咪？ 嗯， 喂，你講嗰啲嘢比較顯淺啲就得㗎啦，就嗰幾個 point 嚟講㗎咋。 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加泰隆尼亞獨立，喂，點解啲人支持獨立？喂，就係唔想貼你馬德里啊嘛！喂，同樣地，喂，我哋點解唔需要一地兩檢？喂，就係唔想你公安過嚟香港度拉人啊嘛！就係咁簡單 嘅 啫。 唔係當然，對好多人嚟講，呢樣嘢係好遙遠嘅。所以咧，我哋有時咧都陷入咗呢個迷霧裏邊。我好難同我街坊解釋， 就話即係一地兩檢唔一地兩檢嘅時候，我哋會慢咗好多。咁咧有一地兩檢嘅時候咧，就拉咗你咁。咁對啲街坊嚟講，好 Q 遙遠噶嘛。 仲有一樣嘢要據你， 唔好話我街坊好遙遠啦。就算你話你阿龍俾人拉，你 Anthony 俾人拉，屌你唔做壞事咪得咯？咁樣咪啲人會咁答你噶嘛？ 即係我覺得有一樣嘢據理力爭嘅，就係頭先我哋一開始就講嗰樣嘢咧，就係基本法二十條嘅問題，你唔可以俾佢打開呢個先例嘅，大佬。即係， 但係我覺得你要同群眾解釋嘅時候，唔好講太多呢啲 point。要講，因為呢啲係我哋嘅基本點嚟嘅。 係呢個基本點。 但係你嗰個經濟，無論係大白象工程又好，無論係嗰、那個係咪利民咩話？ 利民變商。 电商嗰样嘢，喂，你一定要 argue 嗰啲啊，大佬、快几多啊？ 因为而家建制派好醒嗰样嘢就系咩咧？即系好似第一节就系话，喂你邀请啊富人媒体啊杨乐琪过嚟，喂，其实人哋就系好容易咁样去到做一个口号，然后洗你脑啊嘛， 即系人 简单化晒成个好复杂嘅概念啊嘛， 人哋唔会谂个个系林明基， 咪系咯， 我系李波嘅。所以你一定咧用翻佢嗰啲 sell 嗰啲 point， 因為嗰啲係全部係公關公司同佢包裝出嚟。 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係咪？即係等於你話，喂，你話方便你翻大陸，點解你？如果你真係要翻大陸翻工嘅話，點解唔翻大陸住啫？點解香港捱貴租啫？ 咪同埋何君瑤都講咗啦， 大陸有錢執啊嘛。 唔係啊，100万人都冇回鄉卡啦， 係 100万人都冇啊，即係冇需要翻去啊。咁你搞嚟做咩啊？你大哥？咪答你咯，屌你真係！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嘛，又叫加多一節啦，我哋。 係啊，係啊。 好啦，下個禮拜 好， 再嚟， 再見，拜 拜。 拜 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